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加长读书时刻。 第57节，良知之为操心的呼声。良知从丧失于常人的境况中唤起此在本身，这个被召唤的本身是什么，人还空无规定。当从操劳所及的东西出发做解释之际，无论此在首先与通常把自己领会为什么，这个什么反正都已由呼声跨越过去了，然而涉及到本身这回事儿却是明白无误的。不仅呼声之对被召唤者是无视其人声誉的，而且呼唤者也显然不确定，对于名衔、地位、出身和声誉这些问题，呼唤者不仅拒不回答，而且他使人丝毫也不可能凭着以世界为指向的此在之领会来了解他。虽然他在呼声中绝不伪装自己，呼声的呼者居然远隔于任何一种良知名，这是他的现象特征之一，让人拿去打量立论一番，有悖于这一呼者的存在方式。这一呼者的这种特有的不确定性与不可确定性并非虚无，而是一种积极的与众不同之处。这种与众不同之处宣泄出呼者为致力于向唤起，他唯愿作为这一呼者被人听到，舍此不愿被人胡乱谈起。但若如此，不管呼者为谁的问题，岂不正适于对待这种现象？这种在生存上倾听实际的良知呼声来说是合适的，但要从生存论上分析呼唤的实际情况与听的生存性质，就不能不回答这一问题了。然而究竟还有没有必要明确地提出谁在呼唤的问题，对此在来说，这个问题不是像追问在呼唤中谁被召唤的问题一样明明白白地得到回答了吗？此在在良知中呼唤自己本身，在实际聆听呼声之际，这一对呼唤者的领会或多或少是醒觉着的。然而这答案既此在既是呼唤者又是被呼唤者，在存在论上却远不充分。此在作为被召唤者在此，岂不有别于他作为呼唤者的在此吗？出任呼唤者的该是最本己的本身能在吧。呼唤恰恰不是，而且绝不会是由我们本身计划的或准备的或有意做出的。一声呼唤不期而来，甚至微乎意愿。另一方面，呼声无疑并不来自某个共我一道在世的他人，呼声出于我而又愉悦我。我们不可把这种现象解释差了，人们曾把这现象当作出发点，用来把这种声音解释为闯入此在的一己力量。沿着这种解释方向走下去，人们又为这样确定下来的力量添置上一个拥有者，或把这种声音本身当作宣告自身的人格，即上帝。反过来，人们又尝试驳斥这种把呼唤者当作一己力量表达的解释，同时干脆从生物学上把良知解释差了。两种解释都太过匆忙地跳过了良知现象。这类办法由于下面这种未曾明言的指导性的存在论教条而轻而易举。凡存在的，也就是说凡像呼声这样事实上存在的，必然都是现成的，凡无法作为现成的东西加以客观指证的，就根本不存在。与这种方法上的急躁针锋相对，我们不仅应得把现象实情确认下来，呼声出自自我愉悦，我又来到我这里，而且应得把其中所含的存在论标识确认下来。这种现象在存在论上被标识为此在的一种现象， 唯有这一存在者的生存论建构，能够为解释发出呼声者的存在方式提供线索。前此对此在的存在分析建构的分析，是否指出了一条道路，可使我们从存在论上理解呼唤者的存在方式，并从而理解呼唤的存在方式。呼声不是明确的由我呼出的，倒不如说有一声呼唤，但这并不是在某种非此在式的存在者中寻找呼唤者的理由。此在一向实际生存着，此在并非飘无根据的自身筹挂，它由被抛境况规定为它所示的存在者的实事，这样它总曾以托付给并仍不断托付给生存。此在的实际性却在本质上有别于现成事物的事实性。生存则的此在不是作为一种室内现成事物向它自己照面的，而被抛境况也并不是像某种无法通达的对此在的生存无足轻重的性质那样贴在此在身上。此在作为被抛的此在被抛入生存，它作为这样一种存在者生存着，这种存在者不得不如他所示的和所能示的那样存在。此在实际上存在着，这件事的为什么竟可以隐而不露，但这件事本身却对此在是展开了的。这一存在者的被抛境况属于此的展开状态，并不断在当下的现身形态中展露出来。现身形态或多或少明确的本真的把此在带到其他存在，并作为他所示的存在者而不得不以能在方式存在面前来，但情绪通常封锁着被抛境况，此在躲避被抛境况，逃到臆想的常人本身的自由中去寻求轻松。这一逃遁曾被标识为逃避无家可归的状态，而无家可归其实规定着个别化的在世。无家可归在微的基本现身形态中本真的暴露出来，它作为被抛此在的最基本的展开状态，把此在在世摆到世界之无面前，而此在就在这无面前为其最本己的能在的微中生微。如果那在其无家可归的根基处现身的此在就是良知呼声的呼唤者，那又会如何呢？这种说法无可否认，而迄今清理出来的用以标化这呼唤者及其呼唤的一些现象特征都肯定了这种说法。世间无可规定呼唤者为谁，他是无家可归的此在，是原始的不在家的被抛在世的存在，是在世界之中的自身裸体的他存在。呼唤者与